岁至善良，身配铠甲刺秋霜，胯下拔赤衬疆场，这掌中热枪。 公之到来报仇冤，

像是大王安然无事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不免下山散闷一番。我说马的江海 公主 人马可齐， 俱已齐备， 带马下山啊， 带马下山啊。

好， 文保的好， 咱偏说是武保的好啊！啊！ 叫个老夫心内焦，怕的是再战新兵刀，不枉江山。

我的儿啊！来，死胡同有回来了。十载万岁，享福山，不知夫人救父还。 thank you. 诏旨，带着公主上殿呐。 那咱家见了他，可又 行礼各有不同，咱们行的是方当大礼。他们行礼呀、啊，好比那山西老先生放印子。 此话怎讲啊？ 纸上加金啊！ 怎么着？总得见个脸儿。 见个脸儿。 见个脸儿。 见个脸儿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一女生死是我难，宝钏东在朝阳院，待斩西宫上兵权，降老身封在养老院，一女三次望去问安，来来来你随我。 你去，我是不去呀、 啊！你呀，不配哟！你先贫爱富，后悔难。 听众朋友，由张建国、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大灯殿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